第四十五集。门合上了，孟若书才看清了眼前站着的这个女孩的模样。这是一个极为干瘦的女孩子，她披着一头长至肩膀的枯柴的头发，发梢参差不齐，一块一块的，一看就是自己拿着剪刀剪过的。她手上还拿着孟若书递进来的三张照片，微微地勾着背，整个人看上去畏畏缩缩，眼神也是瑟缩的，像一个久居洞穴的小动物那般警惕地看着孟若书。这简直不像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孩子，乍一看她似乎像是一个从未步入社会的畏缩的小女孩，可是仔细地看看，许是由于十年未出家门又疏于锻炼，她整个人瑟缩的姿态看上去甚至像个小老太太。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陈腐的气味，窗帘紧闭，光线昏暗。斗一进来，孟若书的第一感觉是害怕。他竭力让自己保持镇定，看着那个女孩低声地唤她的名字。 琳琅。 琳琅没做声，他仍然警惕地看着孟若书，像是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。孟若书试探着靠近，他走近琳琅，每靠近一步都能够察觉到琳琅的警惕多了一分。但好在琳琅没躲，孟若书走到琳琅面前，试探着握住了琳琅的手。孟若书的手心绵软温热，能感觉到琳琅那只冰冷干瘦的小手在微微地颤抖着。孟若书小声说： 琳琅，别怕。 过了好一会儿，孟若书的手把琳琅的手捂热了，感觉到那只手不再颤抖了，孟若书才又开了口：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吧，好吗？ 这一次琳琅给了回应，他点了点头，然后牵着孟若书慢慢地走到了客厅。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，琳琅看着他，眼神里的警惕少了几分，好奇多了几分。客厅里的光线要稍亮一点儿，孟若书这才把琳琅看得更清楚了。抛开畏缩的气质，凑近了看，琳琅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就算她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，看上去极其不修边幅，但是从她的尖下巴和小鹿似的眼睛来看，十年前未遭侵犯的琳琅一定生得非常美。孟若书对她露出了微笑： 你这样看着我好像一只小猫啊。 琳琅像是不知道该如何与人交流，眼神闪躲着看向了别处。 哎，没关系，你可以不用说话。十二年前我也患过应激性失语症，知道不想说话的感觉，你听我说就好了。让我想想啊，从哪儿说起呢？那段经历我也不太想回忆了，就从那件事发生的第二天吧。 这个故事很长，孟若书从爸爸孟祥宇含冤入狱讲起，一直讲到了孟祥宇一审被判15年有期徒刑。 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一度以为我这辈子可能都说不出话了，而我爸 也会在监狱里度过人生接下来的15年，人生最当壮年的15年啊。如果就这么在监牢里含冤度过，那真是太让人绝望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哥那时候的一个举动改变了这件事情的走向。 孟若书说到这儿停了下来，他想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再继续的往下说，没想到坐在他旁边的琳琅看着他主动的开了口，那声音有点哑，有点怯。 什么举动？ 孟若书记得那天孟昭推门进来，站在玄关处换着鞋，朝他喊了这样的一句话： 小叔，怎么没开空调啊？ 11岁的孟若书从自己的屋里出来，站在门口看向孟昭。7月里天气炎热，孟昭刚从外头回来，热出了一身的汗。他去厨房里倒了一杯水，仰起头咕嘟咕嘟的一口气都喝完了。他戴了一顶黑色的棒球帽，穿着简单的白 T 和牛仔裤，少年身量挺拔，脖子下面的锁骨像两把细细的刀柄，汗津津的泛着光。半个月之前，法院的一审结果出来，孟祥宇被判15年有期徒刑，这个消息让家里笼上了一种压抑的氛围。那天晚上，孟若书睡不着，深夜起来去卫生间的时候，他经过书房，听到紧闭的房门里传来妈妈宋宁压抑的哭声，还有孟昭压低的声音。17岁的孟昭在安慰宋宁： 舅妈，还有二审，还没走到绝路上，我这几天再去找找别的律师，今天从法院出来，有个旁听的叔叔跟我说，这案子如果二审请了厉害的律师，也不是完全没有转机。 宋宁性格文静，打小没受过苦，跟孟祥宇又是青梅竹马，大学毕业之后就跟孟祥宇结了婚，婚前被家里宠着没受过苦，婚后又事事有孟祥宇料理，人生35年来从来都没有操过心。人人都说宋宁命好，却没有想到会突遭这种变故。宋宁六神无主，孟祥宇出事之后，他连续几个月去送礼求人，没过多久就病倒了。没想到居然是还在上高中的外甥孟昭撑起了这件事儿。宋宁抹着眼泪说： 咱们家里也没有个人脉，能找到这样的律师吗？就算找到了，能不能请得起也是个问题。家里的钱这段时间走动关系都用得差不多了呀。 放心吧，舅妈，你安心养病，找律师的事情交给我。 孟昭低声地安慰宋宁，少年的声线清透，还有些稚嫩，但他话语之间透出的沉稳，居然让宋宁心安了几分。孟若书在门口听了一会儿，放轻脚步离开了。当天晚上他睡得不踏实，凌晨4点又起了一次夜，走向卫生间的时候要经过客厅，孟若书发现孟昭房间的门没关严，继而他闻到了烟味儿，是从虚掩的那扇门里头透出来的。孟若书从来不知道孟昭抽烟，高中以前的孟昭堪称品学兼优，他门门优秀，没有偏科，就连体育都在市里拿过长跑冠军的水平。孟祥宇入狱之前经常在饭桌上拿孟昭给孟若书做榜样，在孟若书的眼里，吸烟这种事儿 跟孟昭是不沾边的。孟若书鬼使神差地走进那扇虚掩的门，透过那道窄窄的门缝，他看见孟昭站在敞开的窗前，一口一口地吸着烟，青白色的烟雾很快就被风给吹散了。窗外的风透过衬衫勾勒出少年清瘦的背影，孟若书这才意识到，孟昭因为这件事儿所受的折磨，不比这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少。 夜，夜的那么美丽，春风的记忆残留着邂逅的美丽，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。 皮囊， 我想我还在等着你。 我是小曾。 我是张涛。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